人生就像千层糕，要堆叠才有滋味。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大千，欢迎收听那些年我在立法院的日子第七集的节目。在我们上一集节目当中跟各位聊到了有关于选举的开销和花费哦。那么在上一节的节目里头，我们谈到的是合法的合规的选举支出。那么这一集我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我过去从政这二十年来，我听到的我看到的在台面下的不合法不合规。那么但是事实上对某些地区来说的选举却是一笔非常庞大的开销哦，也就是各位最常听到的贿选哦。那么贿选的方法其实有很多种哦。那我先讲一下什么叫做贿选的标准好了，就是说其实我记得在我刚担任立法委员大概十几年前哦，那个时候的法务部长是陈定南。陈定南那个时候针对贿选定了一个很严格的标准哦，他的标准就是说你的文宣品或者是你针对每一个个人哦的开销只要超过35块以上都算贿选。当时陈定南当然他已经过世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但是那个时候号称陈青天哦，他的风骨到现在我想不分党派的很多人都很怀念他。他还征询过我们这些立委哦，就是说大概多少钱是合理的负担范围。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跟他说35块应该就是文宣品的合理范围。因此那个时候定了一个标准哦，那这个标准一直从当时就沿用至今了。就是每一个人的开销大概是35块。那但是当然它还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哦，那这个时间的限制就变成现在很多在执行贿选的人他们钻漏洞的巧门跟后门哦。就通常这个时间限制都是在选举期间或者再往前推一点，比如说投票前一年哦，投票前半年，大概类似这样的时间。那么在这段时间之内哦，都是属于这个贿选的这个稽核的这个查的时间范围。但是各位听到这个时间，我相信很多聪明的听众朋友就会想到说，那如果超过这个时间呢，就提前一年就开始进行布局，就开始进行撒钱呢，那是不是就不容易被抓到了？当然是。所以现在其实我看到的这些年来很多的贿选的作为哦，他其实都在选举前一两年就已经完成了。那么特别是针对大的这个庄脚或者是特定的地方人士，他们早就已经布局好了，这个钱就已经下下去了。所以你说你真的要抓到说这个人拿一叠钱然后去给某一个人，其实在选举期间它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也正因为如此啊，就是查贿选其实很有一定程度的难度啊。那对于我们这种从来不贿选的政治人物或候选人来讲，其实你就会每一次选举都会觉得很无力哦，或者会觉得很愤怒。你会觉得说，难道法律就是拿来保障坏人的吗？明明就是贿选的行为这么明显，明明这个风声传的这个全选区的人都知道，价码都清清楚楚的，为什么你检调就是抓不到？你检调就一定要让我们这些合法的候选人自己想办法去抓吗？我们怎么会抓得到呢？我们又没有办法监听，我们又没有办法跟踪、哦、我们没有办法做很多这个刑事侦查的作为啊。但是你就会眼睁睁的看着很多贿选的候选人达成他的目的啊，因为他毕竟各位知道在选举的过程当中有很多选民他还是看的是他能够得到多少实质的好处啊。那我今天跟各位介绍一下大概贿选的方式哦，跟这个项目大概有哪几种方式啊、哦。第一种就是各位大概最常听到的，就直接买票哦。所谓直接买票，就是把票发给个人哦。那发到个人的方法有很多种了啊、哦，譬如说你可能会透过组织哦，透过中青会，透过什么什么黄姓中青会啦，什么城市中青会啦，类似这样的中青会，透过中青会哦，一种方法。那各位知道，因为中青会彼此都有交情啊哦，或者是透过这个同乡会哦，那么或者是透过社团哦，那么或者是透过像农会、渔会、水利会，那我刚才讲的这些地方的组织，因为他们彼此都熟识，所以他其实很容易的就摸清楚每一个人的行事风格，所以哪些人是 可以把钱发到那他手上的，哪些人是不可以的，大家都很清楚。那么这就是为什么久而久之过去台湾传统的地方选举，这些地方的派系啊，会紧紧的抓住这些农会、渔会、水利会或者是中心会、同乡会之类的社团，因为它就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贿选的管道啊，就是把钱发给个人哦。那各位知道这个价码是多少吗？这价码大概从500块到2000块哦，是这是一般的价码。就我在我看过的这些选举的例子里头哦，大概500块是最基本的啦，就是说要贿选的人大概就至少要下个500块 ,500 块以下就别提了。那么500块这个价码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哦，大概过去这二三十年大概500块是个基本价格。所以呢就会有很多候选人哦，为了要买票，大家了解，就是说你这样撒钱下去，你既然要比如一票500块哦，那你总要有足够的500块啊。所以有一些中南部的候选人，我当时听说了哦，那么他为了要准备贿选嘛，可是他不可能选举前夕去跑去银行换钱啊，因为这太明显了。所以他在选举前两年哦就开始换钱了。哦，每一次都换这一麻袋一麻袋的500块哦。一麻袋一麻袋的换哦，是一麻袋哦，它不是一个包包换哦，是一麻袋的换500块哦，然后换旧钞。那有一些跟银行关系好的这些政治人物怎么换呢？他永远都是挑在银行三点半这个铁门拉下来了，他从后门进去找经理来换。那通常这样的换不会登记也不会记录，因为反正他只不过是一个换钞的过程哦。那他就可以一麻袋一麻袋的换完之后呢，就堆在一些特定的地方哦。我听过最夸张的就是堆在那个仓库里头，就堆了每一麻袋都是500块的钱哦。然后呢还要用那种堆高机去堆哦。我以前听到这样的传言的时候，我简直觉得不可思议，嗤之以鼻。可是后来我真的见识到了有些人真的是这样搞的时候，你就真的觉得哦，原来这以前的都不是传言哦。那所以贿选的金额大概从500块一直到2000块哦。那有一些地方的选情特别激烈，人特别少的地方哦，比如说像外岛啊这些地方人很少，选民本来就没有30万人，可是可以选一席立委。那这些地方这个价码就更高了哦，那我听过的一票可能可以喊到1万块2万块哦。所以在买票的过程当中，就有人可能会到你家来说，诶，你家有几口人哦，你说我家有五口可以投票，那个要来买票的人可能就好算五口的钱，一票是5000五百，那就给你2500哦，一票如果是1000那就给你5000哦，所以用这种方式就是直接针对人哦，直接下到人的手上这种买票方式哦。那这种买票方式其实当然风险很高哦，就是说你如果买错人了哦，那么或者是你被检调单位堵到了，你就完了。就以前曾经有发生过，就是我听过在那种地方选举，什么里长啊、县市议员啊、立委啦、那买票就是巷子头跟巷子尾各派一个人把风，然后中间这个人就背着一个那个布袋哦，就开始一家一家走进去，再走出来，走进去再走出来，按着名单来给钱哦。那你说买票有没有效嘞？坦白讲，我自己的感触啊，就是买票其实还蛮有效的，就是说它当然它效率不可能买到这个。让你靠买票完全当选哦，但是问题是，通常买票的这个效果，大概虽然在递减哦，可能但是还是会有两三成哦这样的能力哦，就是有很多人真的就是因为拿了这个钱哦，然后就觉得好像不分几票给他不好意思哦，那么于是他就说啊，那就分几票好了，那就分了这几票，那当然这就代表这个买票的一个效果嘛，所以买个10票可能可以得个两三票哦。那么对很多候选人来说，不买票他根本睡不着觉，因为他觉得买票就是一种选举的行为哦。那当然对我们这种很穷的候选人，很小气的候选人来讲，我们根本不可能负担这样的经费啊，所以每一次在选举的时候，我们就只有承受哦这种恶质选风的冲击，就一次又一次的冲击，你自己就只有更努力啊，因为如果选风很恶劣，那选区里头有很多选民他就是看着新台币决定投谁的哦，那这些选票你是永远都拿不到的了。那这是第一种买票哦。那第二种买票我要跟各位聊的是变相的买票，譬如说 最常见到的就是发红白包了，就是我曾经在这个系列里头跟各位分享过嘛，就是像立法委员的行程，我们每个月要跑红白喜事，大概红的是喜事，白的是丧事哦，就红白喜丧事，我们大概要跑个上百场哦，那么这个量是很惊人的，有的时候几百场都有可能。那像我们这些收入很微薄的立委啊，或者叫做最小气的立委好了，我也跟各位分享过，我是真的没有办法包红包跟白包哦，除非是我真的很熟识的朋友。那么但是有很多政治人物是一定包的哦，就比如说基本的啦，就是我看过的，就大概至少包个2000红包，然后这个白包可能包个1100，这是基本价嘛哦，但其实这样包其实都是一笔很大的开销的，这绝对不是一个民意代表的收入可以负担得了的。可是我要讲的是更夸张的包法，我曾经听过有些政治人物，他的红包就是不管你认不认识他，只要你帖子发到他那里，他一定先包个1万到2万的红包，就1-2万的红包包下来。各位知道这多惊人啊，就1-2万，就一定要很好的朋友或者是亲戚可能才会包得起这种手笔哦。可是这个候选人，比如说这个政治人物，一次就包2万，所以当然对于这些这个办喜事的这些家庭来说，他们当然印象深刻啊哦，就是说你居然来包了2万块，比如说告别式包个白包，通常基本就是包个1100，比如2100，他一口气就给你包个5000多7000多、哦，那这对这些办丧事的家庭来讲。某种程度的上来说，他们也感恩戴德，就印象很深刻啊，说人不但来了还包这么大的礼哦。那么所以这种变相的方式就是另外一种买票的模式啊，所以就有一些政治人物常常很骄傲说啊，我选举的时候不用买票，为什么呢？因为我平常就在做了，就平常就在发这个钱了。那可是大家从另外一个角度想啊，就是不管你是选举买或者是平常发吼，那这些钱到底从哪来呢？这才是真正的关键啊。就是如果你平常就这样发的话，那代表你平常要有这个相当的收入啊，而这个收入绝对不是靠你的薪水的，你必须要有一些业外收入的。那这些业外收入究竟是什么？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很多这个政治人或者地方的民意代表会去包工程、挖沙石啊，做各式各样的事情啊。那第三种我要跟各位讲的这个买票的贿选的方式哦，就叫做绑庄。什么叫绑庄呢？就是说通常绑庄的模式的操作，我所看到的都是用以票箱为单位。各位知道就每一个投票所就是一算一个票箱，那在每一个投票所的这个一个票箱的范围之内呢，要绑庄的这些候选人呢，他就会去找一个意见领袖或者是有影响力的人，然后来跟他谈，就说好，你告诉我你这个票桶可以开多少票。他如果跟他说我这个票桶可以开个比如说500票哦，那这个绑庄的人就会下钱了。比如说一票如果是1000块，那500票我们就下个50万，就给这个人50万，一叠50万哦。可是前提是什么呢？就是说我给你50万，我不管你这50万怎么花哈，反正你就是最后要开出1000票。那如果你有本事不花钱就可以拜托人家把票投出来，那钱你就自己赚了。可是如果你没有，你就早去买票了啊哦，所以。这种就是另外一种方式叫做绑庄。那这种绑庄通常下钱都会下得很早哦，他不会在选举前下，就是选举前再下下去这些钱根本来不及有效果，他可能会在选举前1年哦2年就把这个钱下下来了。所以你说要抓真的很困难哦，就2年算不算贿选呢？而且这2年之中有多少时间是可以下的哦，就是你也很难盯得到这些政治人物哦，这就是为什么贿选很难抓哦。那各位知道这个绑庄，当然你就问我啊，说诶那绑庄他一定开得出这些票吗？当然他会尽量啊，可是也常常碰到过就是骗人的，就他收了你的钱就他没开出这个票。所以我听过啊，就说地方上有一些那种就是这种选举贩子哦，因为耍了候选人，所以选后就跑路了。因为候选人一看这个票桶，诶发现我下了50万可是为什么我没有开出1000票呢？于是他就会叫黑道去上门去报仇啊，所以通常那个在选后会有很多人跑路的原因是这个哦，就因为他没有达成他的承诺啊，这是第三种啊，叫做绑庄，就是绑庄脚。第四种呢，就绑什么呢？就是绑里长哦，绑里长的绑法呢，哦那个价码也是 这个很宽广哦，就是我听过的可能绑个比如10万块绑个里长，可是高的我听过有绑过80万到100万的，我就很惊人的，就是你要看这个这些买票的家伙他们的财力啊，跟他们的预算啊，所以绑里长哦。你说有没有效、哦、当然某种程度来说其实是还算挺有效的，就是以我过去几次选举的经验哦，就是很多明明是支持你的里长哦，你就是或者是应该说同党籍的里长、哦、你就看着那个选举的过程当中他的态度一直不断的在转变啊，从原本的你的好兄弟好朋友力挺你到底，然后慢慢变得越来越奇怪越来越奇怪、哦、然后到最后你就会发现说，诶，他也帮其他的候选人办一些活动啊，然后慢慢到选举的最末期你就发现他就倒戈了。所以其实像我们这种不买票的民意代表怎么去看这个里长的立场，或者是他有没有被金钱影响，其实一点都不难哦，就是你光看那个里的风向就可以知道了。所以我还记得好几次的选举哦，你就会觉得这种就是人情冷暖，这是对每个人的人格特质的一种考验啊，就是跟你讲说是兄弟的哦，跟你讲说是伙伴的啦，跟你讲说是同志的啦，然后呢跟你讲说肝胆相照的啦，最后你会发现原来都抵不过新台币哦，只是看那个价码开得多高哦。那么价码只要够高，不管是你的兄弟伙伴同志，或者是跟你肝胆相照为你两肋插刀的，最后都会站在别人那里哦。所以你说绑里长有没有效？当然有一定的效果哦，因为这些里长拿了钱，他总要把事情做好嘛。那而且各位知道每一个里长、哦、他有一些基本的票，我记得我选举这么多次，我大概算一算每一个里长大概可以影响的票数，你不敢说多啦，大概200票两三百票啦、哦、那么这票从哪里来呢？从他这个里内的领长、哦、然后从他这个里内的这个环保志工，从他这个里内的什么各种社团哦，比如说社区发展协会哦，类似之类这样东西，他大概就有一个基本的盘了、啊，因为每一个里长都要选举嘛，所以他本来就有一些基本的支持者。那这些票如果倒出来，每一个里大概就可以倒出两三百张票来哦，所以其实绑里长的厉害就在这个地方。那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还有更厉害的绑里长，我这次选举才听说，真的是。是个神乎其技了，就这些绑里长之前，当然就如同我先前讲的，他很早就先下了，一两年前就先下了。可是呢，我听过最厉害的是还有弹书的，就是说，如果你的票开出了比你原先承诺的比例更高，那选后再发奖金的。好、哦，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的，就说买票还有 KPI 达到目的了，还有绩效奖金的，这太厉害了、哦，这种买法真的很惊人哦，就是。绑里长的买法齁。那当然我这次还听说过啦，就是绑里长之外还有那种绑领长的，绑到领长了。而且最妙的来了，就通常大家想说这个绑领长就发钱发到领长，通常就是钱发了就叫他不要讲话就好了，对不对？不是哦，他们这种买法是不但这个领长收了钱之后他还要签名齁，签名表示他收到钱了。然后呢还要提供个人资料。那一定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这种买票钱发下去还要他签名呢？原来他利用了一个非常高的高招、啊、他们这种候选人、哦、现在在贿选的过程当中在绑领长怎么绑的、哦、他就把领长都找来、哦、每个里的里长是自己人的，先把领长找来，然后每个领长就下5000块，然后叫每个领长都签名，签来干什么呢？就是发给每一个领长比如说5000块，同时给他一叠文宣，大概可能有个500张或1000张、哦、各种不同的文宣、哦、放在那里，然后就拜托这个领长去发。名义上来说呢，这个5000块是文宣的发放费用，就好像我在上一集跟各位说过的、哦、就我们要印文宣嘛，总是要有人发、哦、所以你看这个领长签名的原因是因为他拿的是他的薪资酬劳哦，因为他是帮忙负责发文宣的。可是重点来了，这个领长根本不用去真的发，就是文宣他拿回家他可以丢掉，拿去折那个垃圾纸盒随便干嘛，就是不用发了。那那个文宣怎么办呢？这个候选人是因为有钱、哦、就有钱的候选人他就印两套了，两组、哦、比如说、他的数量是 double 的，一部分交给了这些领长，那这些文宣不会发出去的。可是他为了要让外界认为这些领长真的去发文宣了，他又再请派报公司再发一次哦、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去抓他的话，你会发现说，诶，他的文宣也发了，只是说这个文宣 究竟是领长发的还是派报公司发的，你很难界定，哦，所以这个钱就发下去了。我这次听到这种贿选方法，真的我觉得真的不能不说，真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哦，就贿选就算了，你钱发下去还要叫大家签名，哦，签单据签领据，哦，然后这个凡是签的都是合法的，为什么？就因为他走了法律的漏洞，哦，然后第五种的这个贿选模式是什么呢？就是文宣品了。我刚才跟各位提过了嘛，就是说一个人35块是上限，哦，可是在我选举的过程当中，我碰过各式各样的文宣品，都变相的在打擦边球。讲最好笑的就是，你没有听过发那个便当当文宣品的吗？这怎么会发便当当文宣品呢？就你的文宣品怎么跟便当扯上关系呢？不要意外，就是这样干的，哦，我看过候选人就这么做，直接发便当，哦，家家户户发便当，然后呢上面贴一个可能是候选人的名片，把它当文宣品来用，哎，这够惊人的吧。可是一个便当的价格就很难界定了，就它到底是不是35块，他说是，你能说不是吗？他说我的原料特别便宜啊，可是明明那个便当的成本可能看起来就是100块、啊、或者80块，哦，但是发便当有没有效？其实还蛮有效的，因为如果热腾腾的便当送到了很多我们选区的选民的手上，他们可能就会被影响到，哦，这种就是所谓的文宣品，哦，就是最夸张就是便当了。那当然还有各式各样的这种变相的文宣品啊，跟你们常常碰到什么洗衣精啊，然后什么什么什么肥皂啦，齁，然后各式各样的东西太多了啊，哦。那么这都是这个贿选的另外一种模式啊。那最后一种我要跟各位讲的就是餐饮了，就是在上一次我跟各位提过说，比如说竞选总部，哦，中餐跟晚餐都共餐，而且是共自助餐，哦，6道菜到10道菜。那你要来吃都可以，欢迎。其实某种程度这就是贿选了，啊，那么或者是另外一个方法，他就是找人头出来请客，明明这个钱是他出的，然后但是他就是叫别人去付钱，然后一次请个一两桌、哦，那毕竟吃人的嘴软嘛，哦，所以来吃完了的人回去都对这个候选人家贫如潮，哦，那么这种就是另外一种贿选的模式，要抓到也很难，哦，请客贿选抓到很难，哦，那所以对于我们这种不会选的候选人来说，当然就很辛苦，哦，我记得我们为了要符合这种会选的标准呢，我们希望不要超过，所以我们每一份文宣我记得都当时都经过仔细的估价，哦，我再三的要求我们的助理，就是说你要用现价来估，哦，你绝对不可以用打折的价格，因为打折的价格不合理，哦，所以现价估价在35块以下的我们就做，所以我们每一次要做纪念品的时候就没有办法随心所欲的做，因为有一些成本实在太高了，实在做不起，哦。那么同时在像这个总部的餐饮部分，我也跟各位提过，我们只能够发便当，哦，而且只能够发给工作人员，哦，因为外人你没有办法发，你一发下去就完蛋了，以后中午晚上可能来几百个人领便当，哦，你怎么支付这些钱呢？甚至包含我们在办说明会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最妙的就是我们这些选区，哦，办说明会都要来炒米粉，哦，那这种炒米粉呢也是一笔很大的开销，那很多人呢就把他那个米粉炒得丰富澎湃，哦，然后呢所以那个价格其实很高，哦，那大家就觉得很欢迎，哦，所以每一次我在办说明会那种炒米粉的时候，你就看到很多选民都是为了米粉而来的，哦，其实不是为了要听你讲什么，然后结束之后他们就拿着锅子啊，拿着塑胶袋啊，去抢着去把那些米粉带回去，哦，所以都这个炒米粉变成另外一种这个艺术了，就要如何在炒米粉还能够守法，哦，当时法务部也定了一个标准，哦，所以我们这个也在照这个标准来执行，所以我记得有一次选举吧，某一位其他选区的立委打来，哦，跟我讨论说这个选举的过程，其实我们讨论的就是炒米粉，哦，就他特别问我说，诶，那你们那个汤里头有几颗贡丸，哦，然后你这个米粉上面放了几块控肉，哦，因为我们通常是直接帮他们分好，哦，就是直接拿到座位上，否则的话你各位知道，如果你没把它分好，那简直是场面一阵混乱了，就全部人冲去抢米粉了，那个有的人拿的多，有的人拿的少，那大家反而来骂人，所以我们每次都用分的，哦，就是说我们干脆就有志工来帮忙分米粉，这反而会变成是选举很大的一个人力的支出，哦，负担，哦，因为你要找很多志工来帮忙分米粉，然后呢我们就要讨论啊，说这个米粉上要放2块控肉呢还是放3块，那我们这个汤是要2颗贡丸呢还是1颗才符合标准呢，啊，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还花了很长的时间讨论了，啊。但是对于要用餐饮来贿选的这些 候选人来讲，当然他们根本不在乎了啊，就做得越澎湃越好、哦、那么某种程度那些选民就更感激、哦、那么更满意、哦、那也许就更有投票的意愿了。我现在跟各位讲的这六种、哦、就是其实大概是在选举过程当中我过去所见所听所闻哦，那么现在也还在持续发生的这个贿选模式哦。那么当然这些贿选模式要抓到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哦。我觉得只有靠选民的觉醒哦才能够做到这一点了、啊。你说要靠法律哦去吓阻相当困难哦。那如果贿选真的有效，那大家就会持续贿选。可是各位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是所有贿选的钱都是最后羊毛出在羊身上的哦，就是说你千万不要相信那个候选人会拿自己的钱来贿选哦，他今天花了多少钱，他未来在他任期那几年就要加倍的赚回来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政治人物不断的你看着他从充满这个理想哦，这个充满志向哦，然后清新的候选人，然后慢慢就变成了这个收红包哦，拿黑钱哦，然后变成一个贪腐的候选人，为什么？就是因为选举的开销有很多类似这种违法的贿选支出，把他们压得都喘不过气来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先到此来告一个段落，那么我们下一集再继续来跟各位聊，就是在选举的过程当中，不管是合法的或者是非法的都要花钱，那花这么多钱，很多政治人物没有这么多资源的情况之下，就是你的收入根本没有这么多，那到底要从哪里去把这些钱 A 回来呢？那么下一集我再跟各位分享哦，那么我过去所听所见所闻的一些经验哦，那么很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聊。